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哈，咱们继续周日茶区系列的讲解，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来，多杰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孙涛老师好，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嗯，咱们茶区系列的讲解陆陆续续也持续一段时间了，嗯，大的茶区给大家讲了好多，今天呢又讲到一个，就是按多杰了，我现在都不敢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我一定义完了他肯定能说不对，反正今天我们说的是广西。 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 好、哦、 啊，这个怎么想到讲广西了呢？ 嗯， 我也跟孙涛老师我们这一商量啊，我们画了画地图。 嗯， 后来一看呢，这个干脆就按填色的这角度来讲吧。 哦， 你看啊，这个在整个的咱们这个南中国啊、嗯，咱们这个华南西南，福建讲了， 嗯， 福建讲了呢，广东讲了， 嗯， 宝岛台湾讲了， 嗯。 云南讲了， 哦， 中间还把广西给夹住了， 对， 正好把它夹在这儿。 应该说完广东，就说我们广黑 啊， 是不是、 啊？广西是这么说话吗？咱不是 广黑、 哎，广西也是两路语言， 也说粤语， 哎，它有一部分是粤语区， 嗯， 啊，就是靠近这个整个广东这部分，它是粤语区， 嗯， 另一部分呢，就是靠近。我们说这个 越南那边 啊，不是越南，是云南和贵州这边的，哦、他一律讲的这个，我们叫它称之为叫西南官话， 哦， 还是这个体系的， 嗯、 就是你听着就很像那边的话了， 嗯， 但是它那个尾音还有 粤语的味道 啊，没有，丁点儿都没有啊，别捣乱了你啊，没有这个风味 啊， 没有这个风味 啊， 这是周日这节目很好，周日节目呢。没人打扰哈、啊，就踏踏实实的能给大伙儿一个一个的聊， 嗯， 哦，还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听， 嗯， 都听啊，都听，还有这表扬你的呢， 对，主要是表扬你吧， 咱俩 就表扬我，就是哎，孙涛话不多， 啊、 基本时间都交给了多杰老师，啊、是这个意思，对吧？ 有批评我的 是吗？ 啊，批评我的， 批评你什么 呀？啊，就前两天在微博上就批评我， 嗯， 说那个。多杰老师，你怎么周日节目也上啊？我那天打开一听，我以为礼拜二呢。 啊、哦，把日子给弄错了。 是你不能拿我当月份牌啊！瞧见我，瞧见礼拜二了，这不行啊！这礼拜日咱们这是单独有一个讲茶区的系列。 嗯， 如果跟着听的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这可也得有一段时间了， 哎、有一段 啊、 嗯， 不少讲了、 嗯。 今儿讲这广西呢，我得先问咱们孙涛老师啊，孙涛老师去过广西吗？ 广西真没去过。 你想去吗？ 想去。 为什么呀？ 想去，因为我们有一个同事 啊、哦， 是广西人， 哦、 可能多杰也能认识、哦、李佳佳 啊，佳佳 是， 对， 佳佳是广西人。从我认识佳佳，这数得十年了，认识佳佳。 你们俩不一块大赛吗？ 我们两个是第一届比赛进、 啊， 他第一，我第二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吧？然后 就因为这恨人家， 对，也没有吧，而不服，就是。佳佳呢介绍了很多广西的吃的给我，当时因为我最早没怎么吃过广西的东西，嗯，台边上当时有那么一家是卖 螺蛳粉的， 螺蛳粉我到现在也不吃啊，就是我一闻见那味儿我就受不了，但是好多人很喜欢。佳佳介绍给我，我当时很爱吃的什么酸笋， 嗯，还有螺蛳粉里边有酸笋， 对，有、 啊， 就是一开始我对于所有粉类的东西我都不是特别喜欢， 啊、北方人 就是粉条啊什么，像我妈他们特别喜欢吃，我对于粉条类的东西不爱吃，包括以至于类似像什么米线、米粉这个东西， 这口感的都不喜爱， 都不喜爱，你就它你看着跟面差不多吧，但是面爱吃， 这有劲儿，这有点 米粉什么的就不爱吃。他说去我们广西得吃粉儿啊，得叫我吃粉儿。我说行吧，来一个吧，吃里酸笋哟，吃着就觉得好吃啊。然后那个粉儿吃着也觉得不错。后来他们又有好多人又去广西说，你看你们在街边吃那个广西粉牛肉粉啊什么的，说这都不正宗，说那广西有干拌粉吧，这粉那粉，哇，跟我一说我很感兴趣。而且那边不是和越南他还交界吗，说那你从这边还可以你顺便去越南那边玩一玩也很不错，很想去。但是对于广西好像真是除了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个咱能说上来，别的印象真是不是太多，至于有什么茶更不知道。 哎，那没事啊，这个我跟孙丹老师呢应该讲生活背景类似，我们都是北方人啊，这离得也不老远的。你就这么说吧，我问过好多人这问题。 对。 就是说你提起广西来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吧。 啊，除了这个 。没了 你看我一说你就得说有 啊，你说 我没到广西之前我不做茶事，我当时没去过广西呢，当时、 啊、 刘三姐儿、 哦、哎呦哎呀呀呀呀， 你这个节目应该配一段到时 候怎么把人家给忘了， 对不对， 我们艺术界的事儿我给忘了。 哎， 我这应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 对不对， 印象刘三姐还正经演了好多年， 哎， 是吧？ 那会儿就最早看那个，就是那就算个什么剧啊？那我不懂那形式。 它算一个，我觉得按现在话说，算一个大型声光电歌舞秀， 哦， 是吧？ 不是，那最早的那个，我说的是那个唱山，就那个对歌的那个 啊，那就是那叫就叫刘三姐 啊。对，我的意思是 那个电影 剧种， 那最早是个电影啊， 其实是个。是个怎么说呢？就 是戏，地方戏，好像是不是？ 但不能叫地方戏，你就听不懂了。其实就是个歌配戏的那个意思吧。 反正我最早看的是不是刘三姐那个？那是个电影吗？ 对，就是个电影啊 啊， 就是那种老电影的形式。 对， 那是最早知道的，耳熟能详、啊，就想起这个广西。咱们这朋友们呢，就、 啊、 这个嗓子不错， 能歌善舞，少数民族人都能歌。 哎， 就咱们汉族是略微残点 啊，不是略微啊，非常残。这是我觉得对广西第一印象，或者说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正跟咱一块儿听呢， 嗯， 对广西也可能第一印象，或者说最早接触到的。 嗯、 那你说咱打北京，打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咱上哪接触广西文化去？ 还真是 很少见的吧？ 嗯， 那也就是看个刘三姐这个电影。 嗯， 那就是说电影它也是一种载体嘛。 嗯， 这是我觉得最早接触啊广西。再有的当然就是 嗯， 桂林山水了。 对、啊、对对对对对，这也知道。哎呦呦呦呦， 对不对？ 光往农副产品那边想， 哎、 没有想着这些名人和 名 景啊， 对吧？ 这你要说谁不知道呢？ 哎，桂林山水甲天下、嗯，这咱们都知道啊。 嗯。 确实很美啊，你去一趟就知道，还确实是不一样、 嗯、 它是一种不一样的风光， 嗯， 但是这还是能提得起来的。那我问这问题给孙丹老师，我也问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嗯， 说您想到广西茶您能想到什么？ 对，我刚才一直在这个茶里头使劲搜罗，真是想不起来有什么 有意思哈。 对， 首先来讲， 想起烟来都想不起茶， 对， 是吧？ 我也不抽烟啊， 啊， 但是你看广西，首先来讲您从地图上一看这面积就不小，不比广东小， 非常大。 其次来讲它位于南部， 嗯， 那不产茶好像是不可能地， 山清水秀感觉适合来点茶， 对吧， 对吧， 肯定得产茶， 嗯， 而且它周边这一圈可都产着茶呢， 嗯， 广东产茶、 嗯、 聊过了啊， 对， 云南产茶， 对， 往上走湖南产茶， 嗯， 这都产茶呀、啊、 就是它如何做到独善其身， 哎，对啊你说主意怎么这么正呢，是不是、 啊、 就他不弄茶叶 你都玩，我就不玩、 哎、 就不种，这也不太合逻辑， 哎，不可能， 嗯， 那肯定是有茶的， 嗯， 那是有茶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嗯， 或者说怎么不那么的熟悉呢， 嗯， 我觉得原因主要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啊，我们接着上一周的话题说，上一周讲的是安徽茶区， 嗯， 安徽茶区也是老牌茶区，安徽茶区我给他下个定义，我说安徽多名茶， 嗯， 就是产茶而且是产名茶， 嗯， 但广西呢啊的确名茶资源不够丰富， 哦， 这跟产茶资源不丰富是两码事， 啊啊啊啊，对， 这叫做名茶资源不丰富， 嗯， 因为这个名茶是什么， 名茶就是名片， 嗯， 就是你一个茶区的一张张的真正的文化名片， 嗯， 对吧？ 嗯， 我们名片不是给自己人看，名片都是给外人看的。 对， 那么你一带的安徽这几张名片啪啪发出去， 嗯， 是吧？咱们就上周讲的嘛，六安瓜片，太平猴魁， 对， 这哎黄山毛峰， 嗯，感觉集齐了这就四个二， 啊，这怎么叫炸呀？ 一把大牌啊，这 哎。就人一看，哦，安徽好，哦，好地方啊， 对，哪个都吓死你。 哎，海明茶 啊， 就是这特点。 嗯， 那时候在广西茶区呢，的确有这个特点，它好像缺少一点名茶资源， 哦， 它也缺少自己的名片。 嗯， 在茶方面的名片，这个是少的。 嗯， 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也不是说广西的一个特例。 嗯， 我给你举一特简单的例子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我原来在这个周二的节目里我出过这道题， 嗯， 我说世界范围内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到本世纪二十一世纪初， 嗯， 产茶量最高的是哪个国家？ 印度。 对，产茶量最高的是印度， 嗯， 不是我们国家。 哎， 那我下面这个问题我还得问大家伙儿， 嗯， 我们国家要不要争当这产茶量第一？ 我觉得争不争看国家吧，我都服从 啊你先 说争咱就争。 这会儿他随和了啊。我说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啊， 嗯，我们从小教育我们永争第一。 对， 第一分什么第一？ 嗯， 产茶量第一是不是光荣呢？我说不一定，你要看它产值是不是第一。 哦， 这是两码事 啊。对，量多不一定挣得多， 我说的是这道理吧？ 啊，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嗯， 就叫做产量与产值之间的关系 啊。 我有这么大的产量，产量世界第一，但你的产值是不是世界第一呢？我跟您讲它不是世界第一。 嗯， 那就证明什么呢？证明您的茶相对来讲卖价不会很高吧。 哎， 或者说相对来讲是中档的， 嗯， 甚至于说是中低档的，这都是很常见的， 嗯哦， 印度其实也处在这么样一个水平，就是整体的高档茶， 嗯， 不多， 它就是动批，咱就是原来的赛特 啊， 是这意思。 你说这怎么琢磨的呢？ 你看，你说我说这东西，咱别说现在啊，往前倒个二十年，是不是就这比喻很形象吗？ 嗯， 对吧？你那儿量虽然多，到我这儿。你别看一天进不来几个客人，进来一个就够吃一年的，是不是这意思？ 对， 有点这个意思吧。 你是走量的 啊， 对，咱们是卖一个是一个的。 哎，对对 对, 对，所以说我们应该发展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大力发展名优茶，这个是第一要务， 嗯， 对吧？我们的茶的质量要先上， 嗯， 尤其是在现在耕地又非常有限、劳动力又有限的前提之下， 哦， 我们要把这个茶叶的品质提升上去， 嗯， 让它整个的单价提高， 嗯。 或者说单品价值量提高， 嗯， 卖出更多的价值来， 哎， 这样它是一个富农的表现嘛。 对， 所以说我们不去争这个产量的第一。 嗯， 其实回到这话题上我们来说啊，这都是一个应该讲是个辩证的思维。 嗯， 说到这广西茶区有点这个意思，现在面临这个问题， 嗯， 产量高不高？我告诉你非常高。 哦， 谁没喝过广西茶？我跟您说都喝过广西茶。 啊，哦，真的？ 那是。您喝的便宜茶大部分都广西的。 哦， 不少。 是吗？ 其实是质优价廉。 哦， 其实是 质还优呢，人家。 质优。质优而价廉。 哦，那为什么卖不上价钱？就是因为没名。 对了。名气不够。 嗯。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我要这么说，好像孙涛老师啊就知道的更多一点，因为我这个讲茶区啊，大伙儿知道我这风格，我是有一说一， 嗯， 就是说咱有什么说什么，好就说好， 哦， 问题咱们也分析出来，这没有什么的，对吧？ 啊啊啊， 咱也不是说就说人家那都是对好的，不是这意思，说实话大伙儿听着也痛快。 嗯， 这有点像什么呢？就跟您的饮食界也有这种， 嗯， 这叫好料不好做。 哦， 你说那肉也是好肉啊，菜也是好菜， 手艺不行。 油也是好油啊，是吧？这刀也是好刀，怎么弄？你弄完了这就卖不上价呢？ 哦，那您刚才不是说还质优了吗？质优说明是水平可以啊。 质优是说这品质本身优异 啊， 这两码事啊。 原料好， 对呀、啊，因为这盘菜炒的口感稍微差一点吧。 嗯， 但是你这肉是好肉啊。 哦， 是恨不得还有鸡肉啊。 哦。 是吧？我这菜还有鸡菜呢。 嗯， 那我们这菜能不能吃？还凑合吃也行呗。 哦， 但是您说，我想摆上盘，搁两朵小花，大盘子往出一端，就88、120，这你可卖不出去。 哦，水平差点。 我说的是不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对对对。 哎，这个应该餐饮界 缺一两个名厨。 哎， 是不是？ 就是说缺个点睛的人。 嗯， 我看你们那餐饮界捞人给调菜去是吧？ 有啊。 哎。 你现在不光是调菜，现在我那天知道专门有这么一个行业，就是叫餐厅的各种设计，包括你菜品的样子，餐厅里边的摆设的样子，包括你这每个菜的出品是什么样子，他只管样子啊，然后给你设计，那这也挣好多钱。 嗯，那管用不管用啊？ 管用啊，你要不管用，人家干嘛这行业能存在呢？ 啊， 对不对？就我跟你那回不是说您咱觉得没啥意思的地儿，人家好多小姑娘在那儿一拍照能拍好几个小时，吃什么喝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人一个餐厅就靠拍照都能挣钱，你说这多元化。 嗯， 这么说回来，广西可能差这么一个思路，我觉得可能是，是不是？ 那当然，这有这个关系，就是说，你看整个呢，广西地区，我们说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个地区的茶树品种都好， 嗯、 都引的是两种、 嗯， 用了很多都是国家级两种。土地也不错，而且呢污染比较少，那理论应该这茶做的就不错呀。 嗯， 他这茶做的呢 就不好 啊，谈不到不好 啊， 平平。 嗯， 谈不出特色来。它也是个绿茶主产区，但你听说过什么广西有名的绿茶？ 没听过。 名优绿茶不是没有啊，是这就是不文明，确实不文明。 嗯、 没有那么有名气吧。 嗯， 那这个是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对吧？也是我们。答疑大家的一个困惑，大伙说那广西这么大地方我玩过，老大了， 嗯， 是吧？我从这地儿到那地儿也挺远的呢， 对， 是吧？咱不是很近的一个地儿了， 嗯， 广西你得去桂林呢， 嗯， 桂林还不是首府， 嗯， 首府在南宁， 对， 哎，这俩地儿还有距离， 嗯， 这还没跟我说，我还没到茶区呢，这也是很大的地方， 嗯、 因为我看着也产茶， 嗯， 产茶是产茶，这个价格还不高， 嗯， 甚至于说它也有一个点，就是说它是个价值的洼地。如果您真喝点广西茶，不见得是不好的事儿啊，这咱们也跟您说明白了。 嗯， 但是它缺少名优茶资源，它自然就没有那卖四位数、五位数甚至六位数的可能性了。 嗯， 这是两回事儿。 嗯， 可是广西有没有有名的茶呀？ 嗯， 那当然也有了。我说两个。 嗯， 一个就是茉莉花茶。 哦， 哎。今天 茉莉花茶，咱喝的茉莉花茶是广西出的。 哎，广应该说全中国的茉莉花茶80%以上都是广西出的， 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它的品牌，是不是？ 横县，广西横县 哦， 被称为茉莉花茶之都 哦， 啊，热闹极了。那横县的地儿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以前种花多 哦，种茉莉花， 茉莉花种的很多 啊、 哦。这茉莉花茶呀，制作啊，以后有机会我跟孙老师还要单给您聊。 嗯， 早期呢。讲苏州花， 苏州花， 哎，苏州那地儿种花，花种的细粉， 嗯， 而且有苏州的印花工艺， 嗯， 拿这好的绿茶这么印完了以后，就是苏州制的茉莉花茶， 哦， 有， 嗯， 苏州花还讲什么？讲福州花， 哦， 福州花就在福州边上有个地方叫长乐， 嗯， 就在长乐种花， 嗯， 也在那儿印，那这个闽北啊，那个地区专种这种东西，种的还好， 嗯， 闽南种的就。你看闽南种茶行，闽南种花不灵， 嗯， 不好，所以说这个又是一个路子。但是苏州跟福州呢，尤其是现在苏州都很少了，你为什么你想那么发达？ 嗯， 那寸土寸金， 哦、 这种茉莉花能挣多少钱？ 对啊，那是 啊，对吧？你就制了花茶能挣多少钱？ 一盘才卖市场上卖20， 它城市化了嘛？它一城市化，它就不可能再有这么多的这种有点说像农业用地的感觉了。 嗯、 那现在您看连。福州边上长乐，长乐地儿原来就种花， 嗯， 现在长乐的地儿呢在机场， 哦， 福州的机场在这儿，所以您飞都飞的是福州长乐机场， 嗯， 那地儿就原来专出茉莉花茶， 嗯， 那这都不灵了以后怎么办呢？在广西横县接班，横就是横竖的横， 嗯、 这地儿叫横县， 嗯， 专做这茉莉花茶， 嗯， 还做的而且

摘花也是个大产。 哎，摘茉莉花不是开完自己就掉了？ 就得是半掉不掉的时候。 哦， 掉了是什么玩意儿呢？ 掉就掉了。 掉了的问题在于就不香了。 啊，哎，对对对， 就是要含苞而待放的时候把它摘下来。 花骨朵。哦， 太小了还不行，太大了不行，太大了开了就没香了。 哦， 就是含苞待放，摘下来以后跟茶搁在一起，就半夜等它什么呢？等它自己吐香。 哦， 这个时候香气是最足的嘛？ 对， 它这个时候你这有经验是怎么 办？有，因为我喜欢茉莉花的味儿哈、嗯，我自己家里无论搬几回家，肯定有一盆茉莉。茉莉最香的时候就是你晚上回家，经常能给你惊喜，就是你白天你看着它好像要开了。晚上你哪怕只开一朵啊，你九点多钟咵一开家门，扑面而来，清新淡雅，但是那个香味儿可弥漫在全屋当中。我感觉啊，闻见茉莉花香的时候都是晚上， 对， 都是晚上开。 所以说茉莉花茶在晚上， 嗯， 它就是茉莉花茶在晚上吐香，茉莉花在晚上吐香了、 哎， 它才能够制的茉莉花茶。 嗯， 哎，制作的工艺呢，其实就是印花。 嗯。 道理特简单，茶有吸附性， 嗯， 吸附好味儿也行，吸附不好的味儿也行，吸附不好的味儿不就变质了吗？ 对， 点上吸附好的味儿， 嗯， 大家把这茉莉花要开不开的时候把它搁进去、这个东西可费花啊， 真是 啊，得一遍一遍的把它印进去，以后到最后您看七十，您一打开那茉莉花茶里边带俩小花瓣、那叫什么呀？ 那叫告诉你是茉莉花的， 我告诉你啊，那东西搁老北京话叫样式 啊。 什么叫样式呢？你像以前啊，比如说做卖馄饨 啊， 卖馄饨，比如说熬个高汤，熬高汤，他说拿鸡汤吊汤熬馄饨 啊、 比如说啊，这么说 行， 怎么叫鸡汤呢？ 嗯， 他就拿鸡架子熬，就是鸡汤 啊。 他那锅里老有四个鸡架子 啊， 那四个鸡架子可熬不出这锅汤来 啊。 他那汤是昨天晚上熬好的，他得好多鸡架子，这得敲碎了、他得把那鸡骨子得给它敲碎了，他得有那个味儿才能出得来嘛，油啊膏啊出得来。他完了把这炖干净以后，他再弄四个鸡架子搁里头， 就是告诉你这是鸡架子熬的。 不，他是让你有一种享受，他让你觉得这你看着啊，这正宗， 带着架子呢，这是带着花呢，是吧？啊， 这叫样式，就是说。它就是一种作比成样，其实那个香味已经远远的不是靠这点小花瓣提供了， 不是一桶里边就两朵，你以为就能那么香？ 对， 可能 那花都吃进去了，都吃到那茶叶里头了，那味儿都进去，那真正的花都剃出去了，那花不剃出去就坏了，那花带多的水分，您得想想， 对， 所以这茉莉花茶做完了以后，最后还得再烘干，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吸香的同时，它也吸水，它那鲜花的水分多大？您自是养过花。哪怕你买过手捧花，你也都知道，鲜花水分很大的。这个就专在这个横县，广西横县来做。这地儿汇集的，就那个摘花的人，您知道就得过了万 哦， 而且还得是全国各地的都有 哦。为什么？ 有的地方就觉得这打工也是打工 啊、 组织团来的。我见过的啊，贵州，贵州骑着摩托车来的。贵州大姐骑着摩托车，几十人、上百人一个队伍。这个队伍专门干这个， 就是摘茉莉花。 它是分季节，春天就摘茶叶。茉莉花的季节摘茉莉花。它全国跑，它这骑摩托车全国跑。 有意思哈！ 这也是一个 产业，就跟我海边那个教我翻板的教练似的 啊。 冬天，我说你这过两天冷。冬天我们就回南山滑雪场，回你们张家口教滑雪去了。冬天人就北上，然后夏天人就南下，找海边、也一个意思，对吧？ 技术活哈， 对， 这种技术活。完、我在当地见到过这大姐，很壮观的。一百多小摩托车，真摩托车，烧油的，就是、烧电的可不听了啊！就来了，摘。 对你每年那个到春运的时候，不得报道他们团，就是广西那边的， 有 骑摩托车回乡嘛， 很多很多啊，这个也很辛苦的，很辛苦的。单摘这个茉莉花，因为这东西呢，到现在为止还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不能够完全的上机器，因为它很精细的东西。 对，它那花长得也不规律，不是说那多高就都有花。 对了， 它得找。 对对，所以你这玩意儿还是下人工是比较的好的。 只能下人，目前我想只能下人工。 就许以后就人工智能了。他们老现在问我这问题，说那是不是人工智能能摘茶叶了？我首先认为啊， 这肯定能实现， 嗯， 不管用什么什么方式吧，比如说色选呀、啊 嗯、 还是什么方式，但是呢够不够本啊咱得单说， 嗯， 许还是人便宜，你设计出那么一机器不更贵吗？ 机器顶多也就是不喝饮料是吧？ 我是觉得有困难，这山地也不好固定，这机器怎么 科学的事儿咱就别参与了。 对，很多人都问这问题，说以后会不会就代替掉啊？ 我觉得肯定能代替。对吧？因为 早晚吧， 因为好多咱不研究科学，你咱现在觉得好多实现不了的事儿，就跟过去人觉得千里眼顺风耳实现不了一样，咱现在不都实现了吗？所以我觉得以后肯定能，就是看还是成本。现在做，我觉得肯定也能做出来，就是多少钱一台。 我觉得问题啊，出的不在这个问题上，就说的这摘茉莉花说的广西横线，我想到这问题， 嗯、 因为广西横线现在聚集了大量劳动力，很多的，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仍然认为啊。这个天造万物，万物有灵。 嗯， 这里边万物之灵就是咱这人。 有、 哦，人是最复杂的仪器。 嗯， 我是这么理解 啊。对， 人是这现在你还没有这技术能复制出一根人一样复杂的，这叫每个关节神经、 嗯、 配合你的脑力、眼力、 嗯、 嗅觉各方面一起化的这个。 嗯， 还没有。 嗯， 对吧？ 对 对, 对。 所以说，这么精细的劳动，摘嫩芽、摘嫩叶、摘花骨朵。 嗯。 这我看还是得上人， 嗯， 而且说白了吧，他还对茶树有一种保护， 嗯， 对花树的有一种保护，另外花有一种保护， 嗯， 你不然的话，你这烂摘烂采，或者说一下过量的话，这批树就完了， 嗯， 就要下来就不容易， 哦， 所以他这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嗯， 所以广西横线的这茉莉花茶可是不得了的， 嗯， 其实，在广西横线做茶的历史非常的长， 嗯。 你看前一段时间我跟孙涛老师聊起来啊，这不聊广西茶期吗？我们就泛泛的聊啊。 嗯， 您知道广西能产什么茶吗？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欢迎来到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下面有请主持人易小宝闪亮登场。 哟哟，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拍过瘾，洗车保养防冻液。旅行体检净水器，国际驾照翻译件，共享汽车驾驶券，还有更多的惊喜等待你来大联欢。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加入抢货大军，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400124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广西 能产福砖， 哦， 福砖茶， 嗯、哦， 就是福砖，咱们要是听前面节目的，您就知道了。 嗯， 福砖产在哪儿呢？产在我们湖南。 嗯， 湖南的襄邑市安化县。 嗯， 单产这种叫安化福砖。 嗯， 安化福砖、安化黑砖、安化花砖。嗯 什么三砖三尖一花卷， 哎，三尖三砖一花卷， 嗯， 这是七大类， 嗯， 这个是当时行销在西北五省最重要的茶叶品种， 嗯， 那这个茶叶品种呢，广西也有。您现在很多人收上老茶砖，我看有听众朋友啊，他跟我联系，他给我拍那微博私信让我看，搞鉴宝啊，许是说您看我这真不真啊？说这真不真？ 嗯， 我一看，他说这我看不真，我说为什么不真呢？他说您看我这，他说我老福砖啊， 嗯， 他说福砖咱懂啊，湖南产的，他说您看这没有，广西横线茶厂， 嗯， 这假出圈去了，这都、哦、 啊， 这还真不是， 嗯， 在上世纪60-70年代到70-80年代，广西横线还主产福砖， 哦， 主产福砖，它是个计划经济时期，为了配合国家的需求， 嗯， 当时福砖产量不够， 嗯， 那么广西横线就在当地就地取材，用当地的茶青。配合着这个福砖的工艺， 嗯， 来制作这个福砖，也行销到西北五省， 嗯， 所以他能做福砖，而且还做了不少，在当时来讲，所以您要真是在以后不管展示柜里看见，还是您自己收着，您得知道这一点上不能断真假，不能断真假，因为在以前就广西是有这种茶叶生产的、 嗯、 啊，甚至于说这个茶叶以前呀、啊，想到就说到啊。 在计划经济时代，它是一种任务，它很多时候的生产都是您想象不到的。 嗯， 你比如说就在湖南安化，在湖南安化咱们知道产了服装，也产了红茶，产了绿茶，你都不知道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还产乌龙茶呢。 哦， 乌龙茶产量不够，下给安化茶厂任务的安化茶厂做，还做乌龙茶呢。 哦， 你想想， 嗯， 他这就看自己的巧手了，看一种手艺。嗯，所以当时这个广西横县做的服装、做的黑茶是非常多的。 嗯 啊，都在这个地区做，也做这种大型的四金砖，大的四金砖。 嗯， 当然现在不怎么做了，现在他主要做茉莉花茶。 嗯， 在咱们北京市场的也有很多茉莉花茶，就是广西的。 哦， 也是广西的。他这广西茉莉花茶怎么样啊？非常好。 嗯， 其实质量非常好，但是呢，老百姓不了解。 哦，就只知道茉莉花茶，但是没有一个品牌让大家知道这茉莉花茶是广西产的。 啊，不不不，这个品牌没有，这地儿都是代加工。 哦， 就各大品牌在这儿设厂，咱可不提哪个品牌了。 代工厂， 他自己的厂子。 哦， 他自己在这儿有厂子收花啊。 哦， 所以说 贴牌儿，我这么说对吧？ 不对，自己生产呀。 啊，哦， 就是把。 啊，自己的厂子设在那儿了。 对啊，就是把这个厂子设在原料基地边上。 哦， 因为它边上全是花啊，都是花田的。 嗯， 所以在横县有什么呀？横县有茉莉花茶交易市，有茉莉花交易市场。 哦， 鲜花交易市场，茉莉花啊，鲜花交易市场，有点像那个福鼎那个茶青交易市场，有点那意思。 嗯， 所以很多的知名的茉莉花的品牌啊，咱们不提是谁， 嗯， 都在当地有厂， 哦， 自己设的厂，不是贴牌厂， 哦， 自己设厂，自己来制作。 哦， 啊，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它的生产是这么一种生产模式。所以我怎么说，很多人您一定喝到过广西茶呀。 哦， 啊，那您不就是 原料是人家那儿的，只不过你不知道是那儿产。 哎，您自己有的时候看看人背面，不是不给你写， 嗯， 就是不给你写恨大就得了 啊。 那都不是恨露脸的事儿，是不是？ 啊， 你要他是武夷山之外保区里边，他恨不得把你写的比那盒都大， 嗯， 是吧？他就为了大伙儿都知道， 嗯。 这不用了，那就是一种正常的产地标明就可以了。 嗯， 所以基本上都会写上，品质没有什么不好的。 嗯， 啊，今天有的茶商呢，他可能就要说这个，或者说要蹭人家别人的热点，因为哪儿的花茶呀？福州的。 嗯， 啊，其实也不是福州的，其实都是广西的， 广西的 都是横县的， 哦，啊， 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嗯，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这更要值得聊的了。所以今儿这一期还争取给你聊完。还有一种就是黑茶。 哦， 广西产六宝啊。 哦，广西也产六宝。 什么叫也产六宝？六宝是个地名，就是广西的一个地名。 哎，不是人家安徽的吗？ 那是六安。 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们这六太多。 哎，六六六六六六，好数啊！ 好，六宝， 六宝茶。 嗯， 这些年呢，了解的多一点了。像我们在周二的节目里呢，也时不常的给大伙聊六宝。 那六宝就说过， 哎， 听说过， 给大伙介绍过啊。大伙有的说有个耳闻， 嗯， 也有的听众朋友说，我都已经喜欢上好喝这个了。因为大伙儿知道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我是常年离不开的茶就是六宝茶。 嗯， 这么多种茶，人家很多人都问说，杨老师您这家里这茶叶这么多，确实不少啊。 嗯， 说您喝什么茶？我告诉你，我常年说一天都离不开的就是六宝，只有这一种。 哦， 我每天 为什么？ 哎，为什么？我告诉你啊，因为它这个舒服。 哦， 它舒服。 舒服在哪儿？ 舒服在这个通畅。 哦，啊，行，明白了，明白了， 嗯， 啊。 我饮六宝，原来在节目里我跟大伙儿提过，我是早上起来， 嗯， 一睁眼 先来一杯六宝， 先来一壶， 一壶， 我哎一做一壶水 啊， 哦，哎，您得知道我喝茶呢，不论我那茶壶喝，无论那水壶喝， 哦， 哎，就咱先喝这一水壶的， 哦， 哎，这一水壶坐上呢，我跟有的时候哎我们家老太太在，我们就一块儿喝，我现在带我们家老人也这么喝， 嗯， 也是这么喝，空腹喝， 嗯。 空腹饮浓六宝， 哎呀， 嗯，绝没有不适的感觉 啊！真的吗？ 嗯，我负责任的跟您说， 改天我也试试。 哎，我跟很多听众朋友，还有我很多学生，我都说过， 嗯， 你就空腹喝，别的什么都不行，只这个六宝可以， 嗯， 有年份的，五年以上就行，就这么喝，喝完了以后绝对不会说哟我不行了，心慌了 啊， 盯不住了。但是你饿了， 啊， 你吃点就行了。 只是肠胃不行了， 哎， 啊，得要去，是吧？ 很舒爽， 哦， 很舒爽，它会整个帮你有一个清洁的作用。你像我出门，这是比如出差， 我一定要带的茶就是黑白两种，白的就带铺丁白茶， 嗯， 黑的我就是带六宝， 就那小巧克力块，那就是六宝。 不是，六宝是散茶。 哦， 这我得给孙涛老师说说，我给听众朋友也说说，说广西产这种黑茶叫六宝茶，那六宝茶老师是饼的，是坨的，是砖的呢？ 对， 现在都有， 嗯， 现在都有了， 嗯， 有六宝的茶饼了，有六宝的茶砖了， 嗯， 也有六宝的坨了， 嗯， 都有了。但是在传统的意义上，最早有六宝这东西的时候， 嗯， 只有一种形态是老装的。 哦， 但是您要是听我上周的节目，我给您聊安徽有一种黑茶叫六安茶， 嗯， 这信息量有点大啊，这都带着六字儿啊， 哦，六，我就弄混了刚才。 哎，您得连本听我们这每周的节目啊， 真是，嗯， 啊，没听着可以回听，啊， 这是一评书， 哎，因为咱这茶区它都勾连的，嗯，那么这个六宝茶。长什么样呢？它是篓装的， 嗯。 我原来给您讲安徽这六安茶的时候， 嗯， 我说过小篓装， 嗯， 比药盒子那篓大不了多少， 嗯， 就那底面的跟药盒子那么大似的。这个六宝不是，六宝是说是篓啊， 嗯， 其实不如说是筐。 哦， 大大极了，这筐起码得我桌子这么高吧？ 哎呀，75了，基本就是， 啊，得是这么高， 嗯， 装多少斤呢？不等，大概装60到80斤吧。 我天哪，你们家有几筐啊？ 那多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呦，这波优惠没混，直接发北京美丽的十月，让你无法拒绝。我和我的好美来到车主派对 ，Follow me， 来的晚了，需要排队。这里优惠，令人血脉喷张，千万的车主齐聚一方，我们是车险界的实力担当 ，Come on！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个大筐的， 嗯， 他们以前是没有小筐的，现在有分装包啊，都有了。 嗯， 以前没有，以前就是大筐， 嗯， 大概60斤到80斤装一筐。 嗯， 最小最小的那会儿做细路茶，最小的可能也要过50斤一筐。 嗯， 那是很大的筐了啊，那是非常大的筐了， 嗯， 是筐装的。 嗯， 那时候这筐装的这是散茶吗？形态是散的，但是进筐的时候也得压一下。 嗯， 又说到这个问题，花格灭篓装也好，这种茶筐装也好，不是直接扔进去就行了，也得压紧了。 哦， 所以真正有年份的六宝茶喝的时候，您照样得怎么样啊？ 得往开掰是吧？ 得撬， 敲下来， 得撬，照样得撬。那中心部分也像石头一样， 哦， 中心部分像石头一样，它一掰也是一块一块的，也不会是完全的松散的。 嗯， 也是这样的包装了。那么这个六宝茶产在哪儿呢？产在广西的梧州。 嗯。 梧桐树的梧，这个是梧州， 嗯， 梧州下边有个地名，小地名叫六宝。 嗯， 六宝边上还有五宝。 哦， 啊，五宝边上 还 有 四宝。 哎，对。 哦， 这宝是哪宝？就马家铺那铺。 哦， 这在这儿不读铺啊， 十里铺的铺。 哎，对了，在这儿别读铺，在这儿您要读宝。 哦， 叫六宝茶。 嗯， 六宝茶什么茶类啊？六宝茶是黑茶类。 嗯， 啊，六宝茶是黑茶类。中国的黑茶类大致就是这么几种，我很快给您捋全了。 嗯。 云南的普洱， 嗯， 属黑茶， 嗯， 湖南的安化黑茶， 哎， 湖北的还没聊呢， 嗯， 啊，湖北还有黑茶青砖， 嗯， 安徽聊了， 嗯， 安徽产六安， 嗯， 再加上我们说到这个，今天讲的这个广西六宝茶，六宝茶也属于黑茶， 嗯， 这就是中国主要的这么几个黑茶，还差一个是四川， 嗯， 四川雅安茶黑茶， 嗯， 边茶， 嗯， 就这么几种。您注意啊，我之前给您说过，我说能拿地名命名一种茶的不算很多，能拿地名命名一种茶的不多。龙井是一个， 嗯，

这各种元素加在一起， 嗯， 六宝是广西茶的一张名片，在今天来讲还是一张很耀眼的名片。 哦，哎，这六宝茶，咱刚才说黑茶，说六安属于是原来是高档的，湖南安化那边呢属于是中档的，那这个六宝属于是哪个档的？ 不算高档， 不算，和安化差不多。 哎，但是行销的路线不一样。 嗯， 它是没有走北路的，它是一下就南下了。 嗯。 就是完全就是去到了香港、澳门，再加上新马泰， 嗯 啊等等这一带地区，到这是他去的地方啊、 嗯。 所以这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朋友都说没听说过呀， 嗯， 这茶怎么一百多年我们都不了解呢？ 对， 这个六宝茶几乎在以前来讲没有进过北京城， 嗯， 您还别瞧这普洱茶， 嗯， 普洱茶可一直是进北京的 贡品嘛，不是咱也说过。 哎，别的不说，你就说《红楼梦》里边还讲普洱呢。 嗯， 《红楼梦》里说吃多了怎么办？吃多了闷一壶普洱茶。 嗯， 还有这记载呢。 哎， 不光是《红楼梦》，其实您要看清末的一些小说啊， 嗯， 还都有这个，就是讲普洱茶的不少，就是还是喝过的、 嗯。 六宝不一样，六宝完全是南洋品种。 嗯， 是南洋品种，所以说您要说聊六宝茶，你要说在五洲聊啊，你还不如上南洋聊。 嗯。 我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多次去的时候，我也主要就是去了解这个六宝茶，这个是当时我去的最主要的目的。 嗯， 啊，捎带手了解一点别的事情，但主要是了解六宝茶，因为它主要当时有行销的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今天还留下了大量的老茶，啊，当然了，也被香港人跟台湾人收走了一大部分。 嗯。 啊，这那会儿他们比较精嘛， 嗯， 来收啊， 嗯， 很便宜， 嗯， 也是很便宜的价格，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老茶行当中也收走了不少， 嗯， 这个六宝茶有什么样的功效呢？咱们现在一讲茶都说有功效， 嗯， 六宝茶最明显的一个功效就是除湿效果比较好， 哦， 这跟其他茶有区别， 出汗是不是让你？ 去湿气， 哦， 去湿气的效果最好，消食化腻，去湿气， 嗯， 啊，你要喝白茶那是。消炎， 不是黑茶的集体功效不都是这几个吗？ 没有祛湿 哦啊，对， 六宝单独有个祛湿的功效， 嗯， 这是比较特别之处啊，所以这就导致了它为什么在南洋这个地区站得住脚。 哦，对，那边湿热， 哎， 嗯，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啊，您、 嗯、 得想这里边都是有道理的。安化黑茶怎么到西北五省就称霸了呢？ 嗯， 首先来讲，安化黑茶有久煮不苦的特性， 嗯。 适合煮着喝， 嗯， 这就符合在高原饮茶的一个基本特征了。 哦，走不开水，一直孤独。 对呀、啊， 嗯， 而且它配奶的效果也比较好，就是每个人的口感是不太一样，每种茶的口感呀、方式都不太一样的。整个的六宝茶的用料的等级是高的， 嗯， 是要比这些黑茶等级都不低， 嗯， 要高一点的。那它的这个去湿气的效果来讲非常的好，尤其是讲六宝要聊六不离不开，就是马来西亚， 嗯。 哎，因为以前这新加坡它也在马来西亚这里边，它是 联邦。 哎，对了，后来它才出来是个独立的国家。 踢出去了。 哎，也自己独立的啊，自己独立的。这个李光耀同志自己独立出去，这我在新加坡专门坐这看了一个半个小时的当时的纪录片。 哦， 讲这个那是李光耀很年轻的时候， 嗯， 他自己用英文给这个国民在他们的电视台做这一宣讲， 嗯， 说十分钟还哭了， 嗯， 就一直哭啊，一边哭一边讲，那惨极了， 哦， 就是我们怎么能够从马来西亚这个里边再能出来，怎么再独立，怎么再奋斗，就这么一个， 嗯， 我专看过这个， 你看过这个 啊，一个单独的一纪录片，嚯、哦，看的我还挺那什么， 确实是人中龙凤，咱、 啊、 要说确实在那个时代， 那不得了 啊， 嗯， 这个。说回到这马来西亚、 嗯、 马来西亚这个地区的华人为什么这么多呢？它这个有产业， 嗯， 到这儿你得有营生，没营生这不需要这个这么多人、 嗯、 那咱们这么多人一投到南洋都投到马来西亚，一投到南洋投到马来西亚，为什么呢？就是马来西亚有一个大产业，就是锡矿， 嗯， 锡矿在马来西亚是最多的，产锡， 嗯， 这个锡也是一种金属，金银铜铁锡其中一种，你要今天到马来西亚的博物馆里去看，锡制品是最多， 嗯， 哎，锡制品多，它当地甚至流行什么呢？锡制作的钱币， 嗯， 这钱币长什么样？这钱币不是咱们说钢镚儿， 嗯， 圆片，这上面印着一块、两块、一毛、两毛，不这样， 嗯， 很原始， 嗯， 是 动物的， 嗯， 有鳄鱼的， 嗯，好， 有乌龟的， 啊， 有鸡的， 嗯， 我就没问是不是那鳄鱼的就比那个乌龟那贵啊，我没问过啊。 鳄鱼代表五块， 是吧？我觉得它这是肯定是有个泛柱的模子，它把这个锡化掉以后浇在这个水里，搁在里边，它就拿出来。鳄鱼那还挺大，这么大个儿，许贵，因为它大， 嗯， 是吧？它费的锡多，许是啊。我是这么想啊，我去了好几个博物馆，它都有这个、这个锡制品的展示，而且这个锡制币的这个展示，这个在当时马来西亚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这个产业呢还主要是华人做，还主要是华人做。那么这个产业是很苦的，因为挖矿的是很苦，我下过矿啊，我不知道孙老师下没下过矿， 没下过， 哎，我下过矿，这矿里可不是好地方， 能想象 啊。首先来讲呢，就是喘不上气来。 对， 这头一点，你这但凡要身体不好一点，你下到一定程度，你可就 憋得慌， 这样就了。 嗯， 老倒气儿这感觉，它下边空气稀薄， 都有鼓风机一直往进吹嘛，都是。 对，空气非常稀薄。再有一个，这里边怎么着呢？这边关键它不是冷热的问题，它这里边湿。 对，特别的又潮又闷， 这个是太麻烦了。 嗯， 你这劳动本身是个出汗的事儿。 对， 你这个灰高。敲镐齐下，你本身就很出汗，你里边又很湿，而且呢，很大程度上，你要是真是我们的还好，它就是带我们算是参观吧，它就是一个就像个电梯，说是什么意思，啊，就下去，它那个没有太往里走，就是看了看就上去那种感觉。你要是在里面的人都得穿皮靴，所以它就泛水，它往上反这水。那当时来讲，那个那就18世纪、19世纪哪有皮靴呢？就哪有那胶皮鞋呢？ 对， 就是水里泡着， 嗯。 就半身在水里这么泡着，这个罪可大了，很难熬的。 风湿， 你出来以后又热，你出来还高热，所以那地儿啊，为什么当时华人的当地的寿命都很短？ 对， 啊，这是高强度劳动决定的嘛，哎，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要喝这个六宝茶 哦， 所以六宝茶在当时来讲是整个矿区必备 哦，劳保用品算是 有点这意思， 嗯， 怎么喝呢？就是熬。大锅大桶的这么熬，熬完了以后就大碗的这么舀，就这么舀着喝。六宝茶长什么样？我们有听众朋友知道，有的不知道，我跟您描述一下。看汤色，跟熟普洱差不多，棕红色，得熬出那棕红色，直接这么一大碗一大碗喝那个茶呀，您记住了，那就是一饮不一品了。 就咚咚咚就完了，就别。就别来这个了， 那是大口印的 啊， 那是大口印是，但是现在这要是老的可以品，一会儿我跟您讲怎么品啊，一口一口这么大口印是很舒爽的，所以在当时为什么这个茶直接都销到南洋很多呢？需求量非常大呢，就是这个原因，那就是在当时来讲，很多人就必须要喝这个茶，要喝这个六宝茶，有一些呢从香港转口，有一些不从香港转口，直接就可以啊、贸易过去就直接去喝。就这样的话，这个六宝茶的量就上来了。那么它当然反过来补充到源头上，就是说广西梧州这个地方茶产业规模也就变大了，因为它变成一大产业了，大量的有需求。而且您知道这东西它不像咱们今天，咱们今天这消耗量都小小的，人家那是一个真正的大的大宗消费品，恨不得都得论筐喝，那一个工地上两三天就一筐，两三天就一筐，这多大量啊，这量一下就大上来了。这是一般人喝，说除了矿工喝，正常人喝不喝呀？正常人也喝 哦， 正常人也 形成习惯了， 形成习惯了。这个我不到马来西亚，我不知道这道理。我到了马来西亚是人家当地老华侨跟我讲，这一句还给我惊着了，说我们这个就茶楼喝哦，我茶楼我这泡着喝，不是，这冷着喝 哦，凉茶 哎。不懂啊， 当饮料那么喝，冰镇的。 哎，我没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我一直觉得是热喝。 对。 哎，到人家的地方，人家老华侨跟我们讲不是，你讲这对了，是冰的。就咱按他们话说，冻的。得是冷着喝。我说那冷着喝是不是跟那个绿豆汤似的，熬开了，怎么放凉了这么喝呀？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车主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我说那冷着喝是不是跟那个绿豆汤似的熬开了？怎么放凉了这么喝呀？ 嗯， 他说也不是，也可以直接拿冷水泡， 拿冷水冷泡茶 也可以， 是吧？ 也可以 啊。 哦，量搁的很大，直接就这么浸，也可以。当然也可以像我刚才说的，就跟咱们今天熬绿豆汤那差不多。 哦，再给它晾凉了就完了。 咱们不是喝绿豆汤也是这道理吗？ 对， 那得先是热的呀，热的给晾凉了， 搁冰箱里镇着。 哎，家里人还得搁在冰箱里给你镇着，你回来一喝，这是最好的冰镇绿豆汤。 对， 六宝也是，六宝这个特性我倒是知道，就是说冷热皆可。 嗯， 不是都是这样。 嗯， 有一些茶只要一冷，马上不好喝。 嗯。 这个您可别以为这是茶的不好， 嗯， 它一种特性，它的不是每一种都一样， 嗯， 就如同这孙老师又比我了解了，有的菜是冷热两吃， 哎， 有的菜必须热着吃， 哎，对，有好多东西它反腥啊，最简单，你别咱老北京人都知道的烤鸭，你热着吃，只要是现烤出来的，你都不觉得有多难吃，对吧？基本都能见，但是好的鸭子和坏的鸭子怎么区别？你凉了。越腥的呢肯定就是越不好，对吧？咱一吃凉的鸭子多少都有点反腥，就没有人吃凉烤鸭子，所以都得热一热，这最简单的例证。 对 对 对, 对 吧， 对，但是你不能说鸭子不好， 嗯， 是吧？这跟那没关系， 对， 它就是热吃的东西。 哎，对， 但是有的呢，我认为啊，你比如我举一例子，带鱼， 嗯， 热的也能吃，那我看见我还挺爱吃凉带鱼， 嗯， 就是那冰箱里拿出来，你放在常温的时候呢， 对， 就当小凉菜那么吃也行了， 它这入味儿。 哎，对了对了。这就是凉热两吃， 嗯， 是吧？ 嗯， 喝茶一个道理。我说这喝茶这事儿不难，有的那茶商他蒙你， 嗯， 那茶商怎么蒙你啊？那卖茶的跟你说，你看咱们这茶放凉了好喝，你看他那茶放凉了不好喝， 嗯， 分什么茶 啊？对， 茶跟茶不一样，这不是判断茶好坏的标准了， 嗯 啊，咱听众朋友听好了， 嗯， 这不是判断好坏的标准，但是六宝茶，广西梧州产的这个六宝茶，冷热两喝。凉了也能喝， 嗯， 我有时候夏天也是，我焖它一大壶， 哦， 我焖那大壶，搁那就搁凉杯里，我倒着就这么喝， 哦， 啊，满解渴， 嗯， 啊，也满解暑， 嗯， 在当地人家呢，这不是这么喝，人当地得喝冻的，这我倒没不喝， 冰镇的， 搁冰块， 哦， 他还得加冰块呢， 人家那边什么都冰块， 啊，对， 对吧？饮料，因为实在太热， 热， 我觉得你想象。嗯，咱别说在人家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个地方你要喝冰的东西，就咱们这儿的夏天，我现在夏天凉白开我都搁一凉杯搁冰箱里那么冰着，回来以后你还就想喝口凉的， 嗯， 是不是？就那感觉那肯定咱能理解。 对，在当地呢，老华侨啊，人许是喝那个小壶这么泡，那年轻人呢就是到茶楼里边说，哎，来杯茶，而且这茶是免费的， 哦， 免费茶，哎，就来杯 六 宝， 哦， 就是 冰六宝，哦， 对对，嗯，你不用来那调，你也学不像人家说那意思 啊，哦，冻六宝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吧， 嗯， 这个一杯一杯的它是这么喝的， 嗯， 它跟咱们这个喝法还不太一样，但是六宝是讲喝沉， 嗯， 就是越沉越好， 嗯， 这个早听咱节目您就知道了，不是都跟绿茶似的，新的就是好的，您看又这茶怎么着2012年你还给我这过期了吧， 嗯， 那分什么茶？ 嗯， 他六宝你可留好了。 嗯， 你要真不喝，你记得电台给我啊。没问题，我每周都来啊，你放心。这个六宝茶是可以喝老茶，甚至说他一定要喝老茶的。 嗯， 几年为好呢？5年以上。 嗯， 上限呢？上限不设。 哦， 上限不设。 上不封顶。 上不封顶。 嗯， 那有人就问说那。杨老师，你喝过多老的呢？我经常遇到这问题，啊。 对， 我也没喝过前清的。我先跟您说好了，嗯，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么老。 嗯， 啊，60-70年代总是喝过。 哦， 啊，60-70年代总是喝过。 哎呀，那也很多很多年了呀，比你岁数可大多了。 那比咱俩加一块儿是不小啊！你琢磨吧，这是， 哦，那还真是。 那可不嘛， 嗯， 那是算老茶了， 嗯。 那也是在马来西亚一回，在香港有一回， 嗯， 两回喝的。那不是让您追求这个，我也不追求这个，我也是喝刺儿， 嗯， 有就喝一回，没有人就不喝了， 嗯， 啊。这个不要紧的。那六宝茶说，怎么喝会比较好？冷热是两种， 嗯， 还有一种呢， 喝奶茶， 嗯， 六宝奶茶， 嗯， 不难喝 啊，真的呀，没喝过的。 哎，你这个好奇宝宝，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好的啊， 哎，你看这个，咱们老说拿这个叫什么红茶做奶茶， 嗯， 拿六宝熬出来以后直接做奶茶也可以， 嗯， 味道还非常的好，在当地来讲也有这么做的， 嗯， 而且这是我跟您说啊，这说到这话题上。也不叫个题外话，与茶相关的在咱们这节目里都不叫题外话哈，与吃喝相关的。这个奶茶呀，搁红茶的并不容易好喝。 哦，为什么？ 单调。这都是西方人的喝法。 嗯。 正经的奶茶里边得掺点东西。 掺盐。 哎，不，掺茶呀。 哦。 掺茶。 嗯。 您比如说啊，红茶一半。 嗯。 普洱茶一半， 哦， 他不告诉你，有的他不告诉你， 啊、 哦，他今儿掺了，那普洱茶多上劲儿， 嗯、 哦，你喝在嘴里，那马上你就觉得既有丝滑的感觉，又有茶的味道， 啊、哦， 他今儿不掺着普洱呢、 哦， 嗯，有的呢是红茶掺一半，掺一半六宝， 啊、 哦，这个也有，这在哪儿喝的多呢？我跟您说，这我国的宝岛台湾， 嗯， 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 嗯、 有的他会给你标出来，说，比如说你要我们这儿呢。寿字奶茶还是我们的福字奶茶、 哦、 它所谓福寿啊，它就是配方不一样、啊、有的是一半红茶一半那个普洱、 嗯、 有的是一半乌龙一半普洱，有的是一半乌龙一半普洱、 嗯、 或者再加一点红茶不一样、 嗯、 它就是分成了什么福啊寿啊什么的、 哦、 它是这样的。你看我这人因为不吃奶制品啊，我也不能多喝奶茶，但是我呢去的时候都买了一杯尝尝。 奶茶粉里没有奶，早就告诉你了。 人家用了奶了、啊、人家专门告诉我用奶了。 真的吗？ 哎哎， 啊，行行行， 用了，这个有味儿 啊。 我尝了尝，确实还是不错的，就是甚至是我能接受的，就是说奶味不能那么重。 嗯， 其实你重的那都不是奶味儿， 嗯， 是奶粉味儿。 哦。 我说这您说对不对？我不老喝， 是奶茶粉 啊、哦，奶茶粉。 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大家喝的好多奶茶都没有奶。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真的、啊、 可是它得比奶还有奶味儿。 哎，对，它就 对了吧、嗯、这话说的、哎、 这叫什么，叫我们说叫真赛假。你说是不是，这瓷器行里老有这句话，说做的太真了，比这假的做的比真的还真，真赛假。 做过了 是吧，这就有点意思。包括大家吃的好多那个冰棍，你看我还专门看酸奶味的冰棍。里头可没有酸奶。 是什么呀，我不吃那种冰棍。 我不知道人是拿什么做，但是我看它里头可没有酸奶。有一回有一个专门营养学家跟我讲，你说酸奶味冰冰没有酸奶，说好多的那个奶茶里头都是奶茶粉，根本就没有奶。 连奶粉都不是，是奶茶粉。 哎，都没有奶。 哦， 嗯， 这我不喝奶茶很少、 哎。所以你可以喝这个，你喝这绝没事儿。 啊，我解释一下，我这有点乳糖不耐受啊，我多少不能喝点这奶制品啊，不习惯了。孙老师说这有这现象啊，他、 嗯、 这个四斤牛奶熬不出那奶味儿来， 嗯， 就没有他这奶茶粉那味儿，他这奶茶粉一沏喷香， 哎， 满屋子都是那奶味儿， 嗯 啊，这是单一路啊， 嗯， 我说这不是啊，我说这有的地方还是用那个真的奶， 嗯， 但是它很考究的，它那个茶也不是完全用红茶， 哦， 真正用红茶的是哪儿啊？就是香港。 哦， 香港是比较喜欢用比如说 原来的英国人教给他们的， 他就这口味吧， 嗯， 所以我到各地啊我都喝一杯奶茶， 嗯， 这不是就是主题哈，我就想起来我得聊。跟您讲不一样、 哦、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嗯， 啊，有茶味儿， 嗯， 而且呢，跟奶的感觉相得益彰，不多， 嗯， 不抢，两个都非常好。 哦， 到我国宝岛台湾也能喝着好奶茶。 嗯， 我不能讲这牌子啊， 嗯， 牌子就不跟您讲了。它这个奶茶特点就是用多种的茶基底液， 嗯， 进行拼配。 哦， 它有乌龙的， 嗯， 有炭焙乌龙的， 嗯。 这乌龙还分炭焙乌龙和清香乌龙的， 嗯， 那么再加上普洱啊， 嗯， 再加上六堡啊， 嗯， 再有红茶呀， 嗯， 再加上奶，它是这样的。它做的时候呢， 嗯， 很简单，它做的时候是，它说它那面前有一堆水碗子， 嗯， 它开个这搁一点，开这搁一点，开这搁一点，开这搁一点，它， 啊， 里边都是它都是配好的基底液， 啊， 它在之前泡好的，用大茶袋熬出来的这个茶， 嗯， 我就有幸喝到过六堡奶茶， 嗯。 味道非常好的， 嗯 啊，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尝试的，啊。 被你说的，我的回去得弄一点啊。 你有六宝茶吗？ 当然没有。 哦， 你有， 所以你看这个是问题 啊。 我就是给大伙儿说一会儿就 惹货，我有钱就得了嘛， 啊， 我够买嘛， 啊，惹祸了，你看这玩意儿 啊。 那么这个六宝茶呢，咱们就把它说的透一点哈， 哦， 能说的比较多。首先来讲，这茶能久存， 嗯， 就是您买回去以后也是可以久存地， 嗯， 甚至于说它的存储标准很低， 嗯， 您这现在买回去都是分装包装了，在以前来讲，我跟你讲都是那六十斤八十斤一大筐啊， 哦， 就直接那么存呢，啊， 嗯， 也没问题， 嗯， 就是也能存得住， 嗯， 这是这么讲吧。你要看书上讲六宝茶，讲法上跟那咱们这说有点不一样， 嗯。 我那会儿读书的时候，我也是先看见那六宝茶那个记载，我后来喝到六宝茶，因为北方以前不流行嘛。 嗯， 我不知道孙涛老师听没听过这说法，说六宝茶单独有一种槟榔香， 没有 啊， 没喝，我连六宝茶都没喝过，什么槟榔香更不知道。 哎，有一种槟榔香， 嗯， 哎，这个槟榔香。 嗯， 说是六宝茶 的，那我们这社会人就都喜欢这，就是， 啊， 平时就好嚼，这有点槟榔香，那这多好。 哎，说这个六宝茶有槟榔香，那么这问题就来了， 嗯， 对北方人来讲呢，又新问题是什么是槟榔香？ 哦，对，这好多人确实没嚼过， 对吧？这也是个问题。有人说老师呢，喝出槟榔香是正宗的， 你得先知道什么是槟榔，对不对？ 这也是个问题 啊。 看 很多过去的那个台湾偶像剧里边，总有那么一两个来自台南的大叔在那里嚼着槟榔跟你说话， 啊， 是不是都这样子 啊？哦，他讲的很像 啊。 这个对，这个孙老师吃过槟榔的吧？ 嗯， 啊，吃哪种槟榔？ 忘了，反正没觉得多好吃。 不是我的意思是吃着生槟榔、熟槟榔， 熟的 啊，熟槟榔， 嗯， 啊，熟槟榔还是这个现在。咱们湖南是最多， 嗯 啊，湖南爱吃这， 对他们也爱嚼 啊， 嗯。 那天我们这个有一位这个朋友啊， 嗯， 说这屋里老有股子味儿，我这屋什么味儿啊？ 嗯，你说异香， 不哎，我还没想到什么味儿， 嗯， 他就老跟那喝水， 嗯， 我这什么味儿？我没理会儿吧， 嗯， 他走了以后啊，他把水瓶子撂这走了，喝了一个就矿泉水瓶子， 嗯。 你说这多的瘾，那矿泉水瓶子里泡了一槟榔。 哎，爱嚼的人真的是比好多抽烟的人瘾还大，就一直嚼啊，真是一直嚼那个感觉。哦，他也挺上瘾，他也算我看那什么上瘾五百年那，他也归为一种饮品， 那当然 就给他，嗯， 有瘾，而且这个， 嗯， 据说有好处。 嗯， 我先给大伙描述这槟榔的感觉啊，您吃过没吃过？单说，咱们不讨论这个。广西六宝的槟榔香嘛， 嗯， 首先来讲呢，这槟榔香肯定指的不是孙涛老师喝吃的那槟榔 哦， 孙涛老师吃那槟榔呢，那就纯属是很小儿科的槟榔， 对， 它归一种蜜饯类的 啊，对， 它是剖开了以后进行蜜制， 哦，对 啊，要的腌制啊， 他们给你嚼那个，你一般人第一次嚼啊，你真受不了， 对，您嚼那个，他就。就是孙涛老师说那槟榔啊，这一般人嚼第一次也很上劲儿啊， 对， 也有劲儿，那不是没劲儿， 嗯，对。 但是呢，已经是驯化过的品种 啊。对， 我这么跟您讲吧，相当于普洱茶里边的熟普， 嗯， 对，这特色了， 对， 哎， 嗯， 他说那槟榔香呢，得上那生槟榔里找 哦， 得上那生槟榔， 原始野性的味道得是那个啊， 生槟榔，什么还得现切啊， 嗯， 得现切那生槟榔。我呢吃过这么几次。 最早一次是斯里兰卡吃一次， 嗯， 斯里兰卡是就卖这槟榔，我在节目里跟大伙儿、 吃完就晕了， 晕菜那回，便宜那回。还有第二回呢，是在哪儿呢？第二回我就有第一回吃晕菜啊，这有老听众没听过啊， 对， 我就给你简单说吧， 嗯， 就是陆渊，我在科伦坡，那是斯里兰卡的首都， 嗯。 首都的最中心繁华的地段呢，街边有卖这槟榔的小贩， 嗯， 一两块钱一包吧， 嗯， 他们包，这包是拿什么包着呢？是一种叶子， 嗯， 鲜叶，碧悠悠的鲜叶包着的，他就拿那个鲜叶的那个瓣儿，就梗啊，一捆， 嗯， 就捆上了。您见没见过老北京捆鸡脑猴啊？ 嗯， 哎， 哦、 就那么，哎，就这一真的没区别， 嗯， 就在那一块儿，这里边什么都有， 嗯、 有槟榔，有豆蔻， 嗯， 有点肉桂， 嗯， 有一小纸包，那纸包也在那里边塞着， 哦， 那纸包里边是生石灰， 哦， 啊，那石灰嚯，拿水卸开了，带一点吸劲儿的石灰、 哦， 嗯，你得把那石灰先涂在这个叶子的周边， 嗯。 叶子周边， 嗯， 先在嘴里嚼上一块的豆蔻， 嗯， 先嚼这豆蔻， 啊， 嚼住了，你觉得这豆蔻出点味儿了，你把这叶子裹进去，一块嚼， 啊， 嘎吱嘎吱嘎吱嘎吱， 啊、 哎，真的，我这么跟您说啊，您是姑且听之啊， 嗯， 啊，这个别尝试，尝试的时候周边你带人， 对， 上头， 嗯， 我这么长时间喝酒，我也没这么上过头， 哦， 这个劲儿真快啊， 嗯。 那得真得叫说时迟那时快 哦， 三十秒之内就要站不住啊 哦， 就得到这程度了 哦、 非常劲儿大的这东西是、 嗯， 但我不理解这个东西有什么好，我就吃了那一回浅尝辄止 哦， 我也不再吃了， 可能吃了第二回、第三回就体现出好来了。 你听啊，还没完呢， 嗯， 还有后续呢，再往后到哪儿了呢？ 嗯， 到缅甸， 嗯， 在缅甸的佤邦省， 嗯。 看这个龙潭古树茶， 嗯， 这树真好，我去这地儿费多大劲我也觉得值了， 嗯， 这树啊，我是一米八的个儿， 嗯， 这树够我小十个高， 哦，二十米了 啊，这么高， 嗯， 那这正经的古树茶，去看这古树茶去，那个司机带着我们，这个司机呢是个佤族的小伙子， 嗯， 啊，这佤族小伙子长得很黑，佤族是以黑为美， 嗯， 个儿不高，很黑的小伙子，很累的， 嗯， 我们从边境陆路直接过去，从口岸过去， 嗯， 一路要开一天多一点儿，那将近十多个小时， 嗯、 全是山路，但是我没法替他， 嗯， 我也不敢啊，他也不敢， 嗯， 啊，他也不敢，有两回他都跟我说，哎，你看我开得稳吗？我说你看你开得挺稳的， 嗯， 他说你看刚才啊。就五分钟之前啊， 嗯、 就拐那弯，我说怎么着，这俩轱辘都在外头。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我这不敢开，确实不敢开 啊， 路太复杂了。到了佤邦，就是出了国，到了佤邦，我们就住， 嗯， 住下来以后呢，找地方吃东西，吃的这要是孙老师他们去那不行，那条件太差了， 哦， 很不卫生的，非常不卫生的， 嗯、 就比咱那个最差的街边摊再差五倍吧， 哦， 就蹲地下吃了、 嗯， 已经就没有东西了， 嗯， 我们这吃东西我找不着这小伙子了，我这干嘛去了、 嗯、 这是？ 睡觉。 买槟榔去了 哦， 买槟榔去了，一会儿晃悠着就来了， 引来了。 哎，一塑料袋，塑料袋装着有七八包， 嗯 嗯，槟榔， 嗯， 我一看啊，这个同行的里边只有我吃过生槟榔啊，我倒过霉啊， 啊、 哦，嗯，我一看我有数啊，这东西眼熟、 啊， 大同小异，也是这么个玩意儿啊，就是大概这么包着这东西， 嗯， 他还给大伙儿，哎，来尝一个，尝一个，尝一个， 嗯、 很便宜，他这十五块钱这么一塑料兜， 嗯， 这塑料兜里有好多个呢， 嗯、 大伙儿一人尝一个。我还拿一个攥手里， 嗯，攥 手里，哎，对对对，我攥手里瞧他们吧。 那家伙这几个人真得叫纷纷中招啊，还拍小视频呢，都拿不住手机了，这多大劲儿 啊！ 哎呀，这还出去吗？就是他说这解乏，他吃俩解乏， 嗯， 我就没再吃。等往回走，翻回来回城啊，我们从这山上下来， 嗯， 往回走回国吧，就说是往这么走的时候呢，他就又买了一包， 嗯。 我说这可没人陪你吃啊！ 啊， 他说这一路都不见得够我一人用的。 哦， 他就为提神，他是不吸烟的。 哦、 他不吸烟的，他就专吃这槟榔，一个一个这么嚼。我心说，我说这不就开不了车了吗？这不是更不稳了？这开的就是， 啊、 哎， 人家没事，人家适应了。 对了， 对吧？ 已经适应了。 嗯， 那你说这槟榔是个什么味儿呢？我到今天我就想啊，它是个什么味儿呢？ 嗯， 有一点儿烟的味儿。有一点烟草的味道， 嗯， 哎，但除去这烟草味，还有一个什么味道呢？苦， 嗯， 苦中带一点凉， 嗯， 就这么个味儿吧。你不是、嗯，或者我是这么认为，槟榔的味道不是味儿能够完全能够形容的， 不是好吃的味儿。你要这么形容，对吧？ 哎，那说这个六宝茶里边怎么聚这槟榔香呢？ 嗯。 我说实话，我也没有很强的体会，我没觉得六宝茶有槟榔香。 嗯， 亦或者说，这种六宝茶有槟榔香，我只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这两个地方喝到过。 嗯， 我问过当地，我当地有一个大的培训机构叫紫藤。 嗯， 我们去当地都同行啊聊天、嗯。哎，我说我有个疑问，我跟各位老师提啊，我说我也跟各位老师不常见面，除这位以外都第一回见。 嗯。嗯， 我说我有个不情之请，我说能不能给我喝一款你们认为有槟榔香的六宝？ 嗯， 我说我北京来的没尝试过。 嗯， 说好，杨老师既提出来了，咱们得满足这要求。 嗯， 说还有一点是老的。 嗯， 可能是90年代的吧。说您尝尝这个，是我们认为是有槟榔香的。 嗯， 我就喝了一下，反正比一般的六宝茶里边单带这么一种凉，和单带这么一点点的重味。 哦， 重味儿，你说那是什么味道？不好说，不是苦，单带一点重味儿。 嗯， 因为人家告诉我说，这是我们认为有槟榔香的六宝茶，你喝吧。 嗯， 就这味道。我说那好，我说我探讨一个问题吧，跟各位。 嗯， 我说我在国内喝到的茶，即使跟你们这同年份的，我也喝过。 嗯， 我也有，没有你们说，确实没有他说的这个味儿。 嗯， 这味儿你一般人还不习惯呢，就是这么一味道。我说为什么没有这个味道呢？ 嗯， 他们讲那个，我觉得是合理的。他说这个就是在马来西亚特殊的气候条件之下储存下来单独转化出来的一个味道。 哦哦， 在以前也只有我们马来西亚这个地区才喝六宝茶， 嗯， 也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才存六宝茶， 嗯， 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个出现说有这个味道啊、 嗯、 我们讲这个味，因为我们也有一些人吃槟榔嘛，但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吃槟榔不雅观， 嗯、对， 那嘴里那感觉那血的呼啦的，它红啊， 嗯， 它不好看，那好看的帅哥啊、靓女，他不吃这个了，现在也 对。 他说我们描述的这个味道， 嗯， 那是只有在我们这儿存放的条件之下， 哦， 我们这有个温湿度的问题，我们首先得高温高湿， 嗯， 这个你北京不具备， 对， 所以说即使是你的老茶， 嗯。 90年代的甚至说你更老的茶，你说我品不出槟榔香，那正常不正常？太正常了。 嗯， 甚至于说这槟榔香在他们的理解里啊，就是一种大概有大马仓的味道 啊。 我们今天讲这个茶叶，尤其黑茶存放有个仓味的问题， 嗯， 哎，它就好像就存在这么一个味道。所以很多人如果您看书中的描述啊，咱们就了解说杨老师，我看他写一个槟榔香， 嗯， 什么是槟榔香？ 嗯， 它是一种仓储之后六宝茶转化过后产生的味道、 哦、 单独的一种味道。 仓马来西亚仓库味儿。 仓库给六宝茶的味儿、 啊、 仓库里存别的不这味儿。 啊，对，类似。 因为这茶在以前马来西亚这个六宝茶存哪儿呢？ 嗯， 存阁楼上边。 哦， 就存那二层阁楼往里，它因为它必定要隔一定的潮， 嗯， 所以呢，好多老六宝都从那阁楼里边拽出来的， 嗯， 怎么又叫阁楼六宝？就说这一道理， 嗯， 就是以前都是这么存，它单独转化出这么一个风味， 嗯， 那说这个风味是不是就是标准的六宝茶的味道？我说您也不必刻意追求，因为今天我们喝的六宝茶，不是去过马来西亚的， 哦， 大量的都没有再去马来西亚了， 嗯， 啊，就没有再去南洋了。 就是我们直接梧州茶厂生产做内销的六宝茶， 嗯， 做的很干净，口感很清纯的这样六宝茶， 嗯， 它不具备这个所谓的这个槟榔香， 嗯， 这个味道也不见得就是您追求的， 嗯， 说白了，真出现了 也不一定合得惯 啊， 是不是？ 你是不是真喜欢？这都两，这都在两说之间。 嗯， 我个人感觉它就是一个独特的味道吧。因为我两次我到新加坡，我也跟人提过这问题。 嗯， 人家也给我说，喝一个我们认为有这味儿的。 嗯， 啊，是大概类似，就是那么个味儿，我能找着了。 嗯， 但是我也没觉得我就多迷那个味道， 嗯、 我要喝那个味道的。 嗯， 它就是一种趣味吧。所以我们这个茶聊起来呢，聊到广西，说怎么发散开了，聊到外边的呢？因为广西产的这种六宝茶，它是一种侨销茶， 嗯， 完全的市场都在外边，受众都在外边，粉丝都在外边，拥趸都在外边，所以你聊的时候都要一起聊。 嗯，好啊，咱们今天跟大家聊广西茶居，聊了这么多六宝，也聊到了槟榔，大家 这也是吃喝玩乐的一部分、 哎、大家想找这个槟榔香，首先得先吃过槟榔，吃过槟榔以后再到咱们刚才说的、马来西亚新加坡那边去找一找啊，看看到底这个味道到底是个什么味道。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我是孙涛，也感谢多杰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六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我是他。

明爵登地经销商。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